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Name's Bond. James Bond. 有大雨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轻轻声悠扬，远处传来的钟声甚至河水飘荡。我弯身走进酒吧，去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德瑟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带领入帽，微笑的嘴角都排列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神奇的氛围围绕，演绎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载着一个的味道， 会发现以前所闻所知真的不多， 越复活越不落， 听我讲这点故事有太多太多， 就是复活越不落，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同， 复活越不落， 听我讲这点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辅国日不落，我是你们的朋友曲佳 Lindsay， 再次和大家相遇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还是两位朋友 James 和圆圆来到我们节目里面，那么请两位和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 James。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圆圆。 今天我们和大家说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也是与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英国的人息息相关的，就是说在英国如何保护好自己。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话题呢？就是因为前不久就是伦敦发生的这个威斯敏斯特桥上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嘛， 对， 着实把全球人民吓了一跳，尤其是在英国的我们，包括我们的家人，对，所以想问一下那天两位，是怎么知道这个新闻的？ 那天我其实就在那个河对岸， 你在河对岸， 沃特路那边，沃特路的那个library， 就是之前 Kings 两个 library 嘛，然后他 library 在一个沃特路，然后我那天去蹭 Kings 的 library 在沃特路，没有什么感觉。过了一会儿之后，发现朋友圈里面刷屏了，然后呢，我们再出去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么多救护车啊？今天是什么事儿啊？然后再过一会儿 ，Kings 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宿舍，他们在那个 就在那个 Westminster Bridge 楼上，他们就跑到楼顶上去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我看整个桥瘫了。完了之后呢，国内的那个媒体的同事就开始刷直播，然后问我哎有没有视频什么的，然后我就开始发给他们，然后我才知道哦这个事情好像真的有点严重。 对，那天是我正在办公室开会呢，人家办公室也不是特别远，大概两站地铁吧。然后呢就开会，中间出来了一下，突然间就听办公室同事们喊哇塞这么严重这么大的事儿啊，我说怎么了怎么了，死人了，我说死什么人呢大白天的，然后就一看哇塞，就发现那个事情了。这真就是一直以为这种事情离我们很远， 对， 竟然没办法发现居然就在我们身边有发生了。对， 所以我那天还是照常上班，但是我那天早上起来我就突然心里有个声音就给我说今天不要出门。 是， 对，就非常明确，因为我往常都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但今天因为我当时就在想哎呀，就是又得花来回两个小时去上班或者怎么样。后来就看见那个，先是从这个新浪微博上看见英国有账号嘛，就开始说发生了这个恐怖袭击事件。那个时候他应该算最早的，据我所知在新浪微博，但后来没隔五分钟就看见朋友圈已经开始转了，就看见很多这个英国的主流媒体就开始报道，所以当时也还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会觉得局势还是比较严重，尤其他是对着这个英国政府的核心 Parliament， 对， 就是议会大厦嘛。你想想，就跟这个级别是非常高的，全英国最高级别的政治办公地点呀。 对， 但我觉得他应该也没琢磨着自己真的能进去。也没觉得自己能做点什么事儿，拿把刀嘛，然后还是翻墙进去了。这么大张旗鼓之前在墙上先撞的人，明天就跟你说呀我来了，你们看着我就得了，然后做出一个行为来，那所以非常可能是真的是捅死的一个警察吧，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警察被捅死了。 对对。 其实后来呢，我第二天我的家人呢就给我发信息问我你还好吗，我说没问题啊，该吃吃该喝喝，我说英国人民很强大。对，生活还是得继续嘛。后来我发现我的室友好像我们也没有特别谈这样的事情，他们就觉得很淡定，生活还是要继续。对对对，那其实我们选到这样一些事例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怎么样保护好自己。 对，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当然在海外的话，很多人都是自己一个人的嘛，尤其年轻的学生们啊， 对， 刚来的人啊，可能都是确实是在一个异乡的环境里面，作为一个异乡人， 对， 更重要是怎么保护自己。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是一个恐怖袭击事件，其实再早前呢还有一个事情，但可能虽然说性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来说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就是有一个中国非常富有的企业家的女儿，然后对，然后呢她被她的男朋友就是打 暴力 致死啊。对，所以我当时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大江就说一定要说这样，一定要以这个事情来做一期节目哈，但因为当时各种原因没有说成。那今天大江不在，那我们三个可以来小讨论一下。 好， 我觉得其实倒没有说这个事情经过，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重复，但我觉得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如果这个人不对那马上要放手。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对女性的这个，因为可能女性的理性思考会比男性要更弱一些，大部分的尤其是那个年轻的女性，可能有的时候在遇到爱情的时候就飞蛾扑火啊，就整个被冲昏头脑，对，比较盲目。 这算是圣母心态吧。 但这个有的时候对于小姑娘来说，我觉得还是挺难让她们去，就是说看到这个人不对她能马上立马的就脱身。但我觉得从平时自己的这个意识啊培养，还有你在选择择偶的这个上面真的是得小心又小心，你不能因为为了选爱情把自己整个这个身家性命全部都搭上去，那就失去了爱情的意义了。 那真的是，我觉得不光是择偶，就是相当于你选择伙伴也是，选择朋友也是，在海外的时候，那你说我们不说知根知底儿，咱们总得看看品行如何吧。 对， 像这女孩这些事儿也不是发生第一回了，家暴了好多回，是不是？也不是第一次了，你都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还缠着不放呢？还互相还这么紧密，总以为自己能感动她，或者是认为自己总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应该有所回报。到结果的话，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得到，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对，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还有就是身边的朋友也很重要，就是你身边的群体一定要找给自己正能量的一个群体、 嗯、 因为当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他们会保护你，他们会给你很好的建议。 对，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真的谈恋爱谈了之后也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朋友， 是的， 不能把这样一个人就作为生活当中的唯一，要不然这个带来负面影响的，而且他出了任何问题、嗯、可能都会让自己陷入一种非常非常困扰的局面吧， 无助吧， 对， 就是靠不住的一人。 就我觉得对于很多那个为什么中国女留学生有的时候容易受成为一个不仅说比如说抢劫的目标啊、 嗯、 或者是在那个爱情关系里面容易受伤的目标啊，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中国女孩我们刚尤其是刚来到海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跟外国同学比起来，外国女孩比起来那种独立的意识和那种能力是稍微要弱一点的， 对， 然后看上去就柔柔弱弱的，本来我们身形也比较弱单薄，所以就容易成为这些不法分子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好想法的人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第一培养自己意识特别重要，哪怕是在公共场合下，比如说像议会这样发生的这种恐怖袭击的时候怎么去保护自己、 嗯、对， 然后比如说你在这边生活选择朋友择偶的时候你怎么去树立自己的这种独立的意识和有一些策略，对英国的整个这个安全的形势啊政策啊比如说这些方法呀都还是要有一定的了解，才能确保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安全的生活在这里，这是对家人的一种那个责任吧。 对，其实这两种情况比如说第一个恐怖袭击如果遇上了真的是挺倒霉， 嗯， 但也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可以选择避免的， 嗯， 其实下面这样一个例子的情况我其实在想该怎么办，其实也是我们的编导给我们找了一个故事，也是真实发生的，2017年1月20号在这个伯明翰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呢入室抢劫。 嗯 嗯， 而且这些人呢他们当时是大概有8-9个人会冲到这个房子里面去， 嗯 嗯，而他们就直接就是怎么就直接踹门啊，踹门进去。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相当之恶劣。其实我有朋友在伦敦也遇到过，当时有十三个青少年吧，就冲到他家里去了。 哦，我的天哪！青少年是最可怕的一堆人在这边，没有办法被真正的判刑。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遇到这样的情况，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其实我有朋友在伦敦也遇到过，当时有十三个青少年吧，就冲到他家里去了。 哦，天哪！青少年是最可怕的一堆人在这边，没有办法被真正的判刑。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像比如说伯明翰，我们会知道他是这个入室盗窃率包括抢劫率会比较高的。那如果我有孩子以后，可能我会尽量避免让他去伯明翰读书。我会选择比较安全的地方，但你知道我的朋友他当时是住在伦敦西边哦。 嗯，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说怎么办，但可能这个时候解决方法真的不是特别多了。 嗯， 那么想更多的是怎么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嗯， 你看这件事发生的话，它很明显它是已经被人盯上了，我们说白了来了之后就朝你的一家串门直接进，他很清楚地知道你第一个你是一个不太具有反抗能力的人，第二个他从你这儿的话能够得到一些东西， 嗯， 那么说明你一定是盯上了。我觉得可能这也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你出去之后的话，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人还被定性了嘛，这边有钱， 嗯， 这个穿金戴银的，这个名牌包啊都比较多一些，然后呢也爱带现金，中国人特点嘛，有一些这个做一些小生意的家里会有很多现金，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很容易被老外或者被这种不法分子作为一个对象吧，一个作为对象。 嗯 啊，再就是另外你选择的区域的时候，那么确实有些包括伯明翰，然后确实区比较乱一些，包括伦敦也有啊，伦敦的 东南边是不是好像 是 对吧？ 对，我之前刚来的时候住在 Stratford， 然后我有在伦敦的朋友跟我说，哎，你胆儿挺大呀，你住在二十三区交界地，完了之后那边是整个大概就是有一些就是非白人的聚集区，所以就是我能感觉到，比如说傍晚之后，尤其是星期五、星期六这两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就有一大帮，因为那边有一个 Westfield 的广场很大，然后就会聚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人在广场上嚎啊、跳啊、叫啊，或者跟你搭个讪冲你嚎两句啊，这个是挺多见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走的时候碰着人了，把烟雾快点走。 对， 不要，关键不要用眼神对视，我也不看也不听你， 对， 是吧？ 但对我之前可能是对我这个方法有点危险，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我本能的反应，就是我看到那个，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柔弱，你越怕，有的时候那种犯罪人的心理他会越强悍，他觉得哎，我能控制住你。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你眼神比他更凶狠，你能眼神里比他更控制得住，我觉得他还是有点怯的。 所以我们圆圆超级勇敢。 我觉得这个要分人啊， 这 个对 于 有这种心理比较强大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以眼神杀，有眼神杀死你。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小的时候学跆拳道的时候，我没有对抗，老师就会跟你说，你其实能不能打赢这个人，你上场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你要是眼神有怯弱，你的出的腿方式啊，你的整个这个招数就会有限制。但所以我说是比较危险的方式，毕竟男女这个性别差异和就是生理上的差异是在那儿存在的，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小姑娘们用凶狠的眼神去盯这个下面的这些， 尤其在没有跆拳道基础的前提下，不要这么搞， 跆拳道没什么用。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个，像刚才说的这个类型的，首先生活区域一定要选好。 对， 就千万不要住这个不安全的地方， 真是这样。 这个概率发生了，就首先你住在那心里特别不安宁。 对， 一定要选安全地方。我知道 James 的住的区域是非常好的，就是 相对安全点。 对， 非常好。 西边 西南边，我觉得伦敦的西边西南边都会是比较好的区域，住起来的话相对安全一些吧，半夜十点多出去跑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包括自己在家里面的话，我的房东就跟我说句话，我的几个房东都说，他说你一个人在家无论谁敲门你都不要敲门，都不要开门。 这事儿咱小的时候爸爸妈就教过我们，是不是长大咱们这就不太注意这一点了，是吧？ 对，但是他们就说无论谁，说你要看，如果是送快递的可以开，其他不认识的所有人全部不要理。所以我现在也很懒，有人敲门一概不开，我想开也不是找我的。但是他还说，就我房东特别讲究嘛，包括我的房间的窗。他说你不在你的房间里，哪怕你在这个 house 里面，你的窗也不要开，就是那种，而且我的窗是那种就一点一丢丢打开一点透个气的，他说也不行。就特别特别讲究。然后所以我想可能就是那种，而且他这个门也比较加固，几层锁。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防范是比较好。对，其实我住的区域也是西边西南边嘛，但是可能比这样子，我在三区，总体来说是区域是算安全的，那边比较多的人是波兰人和白人，很少都看不见这个就是深色皮肤的人，但是就在那个区域我还遇到过两次比较让我觉得有点心惊胆战的事情。有一次是晚上12点回家，刚好也是在那个一个 T 字路口吧，突然冲出五六个黑人，冲着我就喊，因为我当时还在给朋友打电话呢，冲着我就喊，就说中国人滚出去，中国人滚出去。因为我当时觉得他们气氛已经很愤怒，我会觉得哇塞，有点太吓人了，把我吓着。然后我说我该怎么办，我是跑还是不跑呀。哎，突然之间听见声音小了，我觉得这是上天帮忙，因为我扭头一看，一辆警车过来了，就制止了他们，就真的是避免了这个危险的发生。那还有一次也是在我们家是大路，然后转小路，我们家在小路这边，要转弯的时候，然后我就因为我平时不戴眼镜，不戴眼镜我所目光所到达的范围呢就比较有限，而且看不清楚，所以呢突然就看有人反正就在路口那站着，我就站着吧， 但我就走过去，然后抬头一看，哎，那人戴着小丑的面具，然后他来吓我， 吓人， 你知道吗？然后旁边还有几个，他还有同伙， 结果愣愣没看见，我这吓了半天，估计捂了半天都没看见，白捂。 然后他真把我吓一大跳，然后我一马上跑到马路对边的，真是被吓到了。 天 哪！然后他们一溜烟就走了。 嗯， 走了之后呢，我就马上跑到超市里面去，我说刚才有人吓我，戴着小丑面具，因为我刚刚看到那段新闻嘛， 嗯， 就那段时间在全英国，就是讨厌的那些人就戴着面具吓唬人啊，或者是做些恶作剧什么的。 嗯， 那马上超市人说快打电话给警察999。真的还蛮快的，大概 五分钟 、 嗯， 警车就在超市门口就问我话了。 嗯， 但我觉得可能警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然后他们觉得也不是那么上心，还挺不耐烦的。 嗯， 我说您不送我回去啊？我说得送回去吧。后来就把我开车送回家，其实从那个超市到我们家可能开车也就两分钟。 对，那确实这样还更安全些。但我说实话，我来英国这么多回了，我确实，也就确实没有太遇到过这样。但我听说过啊，我当时也是，还是一男生的，也是在东边的一个地方，大白天的，就是走过来拿手机打电话， 大白天， 就后面来一老哥，也黑人嘛，但是咱没种族歧视啊，在这实事求是的说，确实是一黑人，那手机拎着就跑，撒丫子就跑，这也追不上，那会儿电话里还没挂呢，把哈手机拿跑追去， 我也遇见啊。我又切身体验，被我吓了。但这是在东边吗？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是。这里有全球瞩目的皇家风范。 Presiding Officer, First Minister, members of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the Duke of Edinburgh and I will extend to you all our warmest good wishes. 这里有足球场上的酣畅淋漓。 这里有华丽庄园的优雅沉淀。 Amen, but never let tender. Never. 休闲酒吧的热闹非凡。 Well, for me, the UK is similar to my fear of traveling. That would be balance, sports, and our number one thing is love. We love to talk about everything, especially the weather, because it does rain here in the UK. 祖国日不落， 祖国日不落， 领略非凡英伦风采。 Thank you. 手机拎着就跑，撒丫子就跑，这也追不上。那会儿电话里还没挂呢，这把哈手机拿跑追去了。 我也遇见啊，我又切身体验，被我吓了。但这是在东边嘛，朋友生日派对邀请我去，夏天。然后也怪我自个儿可能打扮太显眼了，就是穿的也挺漂亮，然后穿的高跟鞋10厘米的高跟鞋， 也跑不动， 跑不动。然后我当时拿着手机在看地图，因为下了地铁，然后去看，那好像是在那个在那一站就是金融城往南一站，Surrey Quay。 OK， 我觉得从那之后 Surrey Quay 就成了我心目当中有个阴影的地方 ，Black List。 对，突然之间。有一个人，那个黑人他怎么呢？他先推我一把，推我的肩一把，马上一抢一秒钟，手机一拿就跑了。 跑了。 而他跑那条路呢，因为我对那个区域不熟，我就看他突然消失了，那个地方看着像个小门进去，我就不知道我该追还是不追。 关键追不上，我穿高跟鞋啊。 对，追不上。然后但我在那走过去看，我说这是多么长宽敞的区域啊。然后当时被抢了之后，傻了大概5秒钟， 然后他就跑远了。 没有，我傻了5秒钟，他早就跑了。 对， 所以我发现这种事，从这件事情能看出来，就是 在有些区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尤其是女生啊，就是穿着打扮的时候，可能比较不要特别光鲜名牌包的，在到这些区的时候就收一收，这个金银首饰的话咱也稍微别带了， 对， 也别打扮那么好看，土里土气的去，然后再换没地儿的时候再穿上。 对啊，所以真的也是从那之后就休闲打扮，然后真的不能打扮太显眼。我觉得中国人很容易被人盯上。 口碑太好了。 对，首先是外貌就已经不一样了。刚才这样姐说的，已经贴上商标，中国人大家就觉得你有钱，而中国人也不会闹事儿的那种。而中国人是遇事儿之后，连警察都不会找的那种，所以他们就真的就盯上了。而且，打扮得漂亮一点，人群当中太显眼，一盯就盯上了。 但我觉得换一个方面说，也不能因为这些人老抢中国人或者怎么样，我就要限制我自己的行为，就是也是另外一种反抗吧。我觉得就是 先学一个跆拳道， 对， 出去受尽量结伴而行。咱刚才说了很多的时候，咱都是一个人，是不是？如果人多的话， 一个人的时候得注意。 去有些地方咱们尽量人多的话多去几个人一块出去玩，搭个朋友走晚再回家，搭一伙一块走就好很多。 其实还有很多。 没错，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假如遇到一定要知道怎么去应对。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

那如果是遇到那种拿持刀抢劫的，就更让他抢了吧。 嗯、然后我就想了，我就是记着你长啥样。 对，但这个时候一定要知道抓警察999。 对， 嗯嗯。但说到这个，我觉得英国警察可能会比法国警察要靠谱一些。 我真觉得，好像是在整个欧洲来讲的话，英国警察是相当负责任的。 英国基本上，我看我之前几天做那个就是做阅读，就基本上英国的出警率是3分钟出车，5分钟到7分钟之内到，这个时间其实比很多国家都要高很多了。 对，是的，在英国其实还可以做到有问题找警察，我觉得这个是还可以的，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999。另外呢，我觉得还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在英国出行要注意个安全。那在英国还有一个网站叫做 maps.met.police.uk， 就在可以填写这个邮编，就可以知道那个区域它是对犯罪率是多少。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便于很多人在外出啊，或者是选择居住区域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站。 是的， 但是总体看，我觉得整个伦敦还是挺安全的。整个英国也是，尤其一些南边的小镇啊，可能除去大城市之外，其实都还不错，人都很和善，尤其本地的一些英国人的时候，那种本地的区域，非常和善。 是的，整个伦敦我觉得总体情况，就我这一年的生活学习情况来说，我觉得虽然是有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比如说民众的素质啊，包括他们对外地的游客啊，或者是学生啊，其实大部分都还挺友善，比较安全的一个城市。 你知道当时我住城外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我们家每家户户的这个靠外的窗上都会贴一个警察给的小贴儿，上面写 Neighborhood Watch， 就是邻里之间可以互相的看护的，这不就是简直是继承大妈吗？这种剧。我有一次也是那个，在当时和当不是抢劫的事儿啊，有一次刚学会开车，回家到车位，手比较烂，把旁边车给刮了，结果是旁边一邻居就看见了，然后就盯着我那块儿下去，你看你下来跟不跟人家去说这事儿了。对，我发现其实就是在整个英国人，他们的责任心还是很强的。 是， 因为一些比如说你先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你和一些本地人求助的话，他们也会很乐意来帮你这个事情。 哪怕说那个上次在 Parliament 那个事情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图片，后来有很多相关的报道，就当时在警察来之前，或者是就是有很多群众不是被汽车撞伤和压伤了嘛，当地的就有很多很多普通的民众，他们就开始上去给他们做心肺复苏啊、CPR 啊、 止血啊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总的来说，在这个城市生活，你还是有一种安全感的。 而且其实说，当然大家会提到这事儿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一个排外了。但真的在伦敦的话，这种体验还真就不是特别多。 对 英国好像整个伦敦好像大多数都是外来人。 是 因为他们已经太习惯了。 对，也非常习惯这种多民族多种族的。 对， 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歧视，反倒是在一些城外的时候，城外伯明翰，我在伯明翰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大街上，一喝醉酒像疯子一样，大街上玩喊，然后说你反正就是中国人滚出去，就类似的话，反正置之不理就过了。 对。 其实我觉得除了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些人类的因素，我觉得还有一些情况也可以避免，就我们自己要注意到的。比如说在英国春天来了，那个我们说那个花水仙花跟蒜苔长得非常像。对 了，这个段子真是对， 因为像在这个英国的超市，比如说以前这个 Tesco 啊，他会把这个水仙花苗和蔬菜放在一块儿。那咱们中国人一去看呢，哇塞，居然有蒜苔，拿回去炒肉吃吧。 而且它是拿了一个皮筋儿绑了一捆 儿， 一捆儿96p或者一磅，非常便宜。然后那个形长得又是 很像， 和蒜苔一样，前面还鼓一包。 对，这得给有过敏的那个朋友一定得注意。 而且要吃有毒吧，那都要吃。 是有毒，这水仙 直接就该去洗胃了，这事儿。 对，所以呢，一定要多注意。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食物过敏，食物过敏的时候也是。首先就得看这个原材料，但我觉得好像中国人当中对这种什么 鸡蛋、小麦、坚果过敏的不是那么多，是吗？ 真就是，那个我儿子上学的时候，楼下有一个餐厅嘛，他们学校正午的餐厅，上面每个小朋友不吃的很多，不吃猪肉的，不吃猪肉是因为有宗教的， 对， 然后对麦子过敏的， 过敏的， 对牛奶过敏的，对，学校里面是在零食是不允许带任何和 nuts 相关的东西的， 哦，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就是发现我后来我就想，哎，这是小朋友怎么这么多不吃的东西啊？我发现我儿子你怎么什么都吃。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上面每个小朋友不吃东西很多，不吃猪肉的，不吃猪肉是因为有宗教的， 对， 然后对麦子过敏的， 过敏的， 对牛奶过敏的，对，学校里面是带零食是不允许带任何和 nuts 相关的东西的， 哦，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就是发现我后来我就想，哎，这小朋友怎么这么多不吃的东西啊？我发现我儿子你怎么什么都吃。 是我之前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过敏，这个过敏，然后他去做过敏源，就是外国朋友跟我说他做过敏源有好多，大概70%的东西，包括牛奶。他都有过敏，然后我就说，哎，我好像到迄今为止，我之前做过过敏原测试，就是现有的过敏原，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过敏的。所以我说你们那也挺娇气啊，但是如果有过敏，得注意，千万得注意，不然会就是挠痒啊或者长疹啊，都是小事情。有的时候身体上的那种过敏会特别的严重， 可能会导致呼吸困难啊，可能有时还有非常严重的，就会致命的。我觉得。其实在我们之前有节目当中也说过一个什么呢，就是去在英国就医的，对，可以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也要知道怎么样去叫救护车。 叫救护车，对。 我昨天还看了一个段子，说在国外有一个女孩低血糖，然后在昏过去之前就跟路边的人说不要叫救护车。 在美国和加拿大吧，其实在英国可能 不花钱吧，哎，花钱吗？公费医疗没不花钱吧？ 英国好像没听说。 你如果好是你如果是在他的医疗体系内的话是不花钱的。 如果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话 是要花钱的， 在体系内也要花钱。 但我觉得英国的那个就诊室还基本上小毛小病还是挺方便的，但是我来这儿有一次就诊的特别让我哭笑不得，但是呢我觉得也给了我很多不同的思考。就我来这儿之后呢，有一天兴奋嘛，然后刚来这儿5月份，然后我就跟朋友我们去那个特拉法加广场玩，完了之后呢我就想拍一张特别酷的照片，我想从那个花台上跳下来，光脚跳啊，结果一下把这个脚踝给扭了。我就不确定这是骨裂了还是说就只是扭了，因为有一个星期都肿的。我第三天的时候呢，就我已经涂了红花油没有用，我三天的时候呢就去看了，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里边King's 的那个 King's College London 他的那个医学很好嘛，他自己学校里面 有 校医是很那个很专业。去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这个肿三天了没有消，而且我没办法使劲儿，我觉得也可能是骨裂了。然后那个医生说你过来我给你看一下，他大概摸了一下，我说我要不要去拍那个 X 光片啊，他说那个 X 光片的话等1周到2周。我想那如果真的裂了怎么办，他跟我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首先我给你开一个那个叫什么分泌土还是什么，就是那种是缓止疼的。他说第二你要相信你年轻的身体， just trust your young body。 我当时就愣了，我这骨折了我怎么相信我呀。然后他说你回去如果一个星期之后还是疼，我们再来拍 X 光片。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到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在英国要看病的话，你一定要会演， 对， 就演到你一定要已经 受不了 不行了，然后快要晕了。 这 是真的，因为我们上期节目请的是医生嘛，他直接就这么说，所以觉得人生如戏，在哪都得演啊。 靠演技，真是这样。对， 没错。哎，其实刚才我们都说到，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些比如说和这个看病相关的，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对于很多 朋友也是很关心的，就是英国已经脱欧了嘛。 嗯 嗯，脱欧之后呢，可能就是这个难民的，可能不知道这个 数量， 对，数量可能会有所控制，对不对？ 嗯， 但是现在还是有，已经不少的已经潜入到英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来保护好自己呢？ 嗯。首先我觉得从那个，因为我学国际关系嘛，对这个难民的事儿，其实之前我们上课也讨论了很多很多次，就说现在欧洲包括英国其实也在收拾这个烂摊子，对于两次这个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包括在叙利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欧洲成为了一个重灾区来弄这个烂摊子。那恐怖分子现在这个作战已经超越了用国家来作战，他这个混迹在民众里面，包括你自己的国民已经被混进去了，很难防范。所以我觉得当然国家层面他们会想办法，或者是情报增加呀，或者是在控制移民方面有些做一些改善，但是个人层面我觉得平时那种意识，比如说你走路听耳机，或者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这种能力得一定要有。 嗯， 这个特别重要。 对，就是在这边的话，不是零零七，你得把自己变成零零七，得有这种敏锐度， 得有观察能力。 对对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个犯罪分子他脸上就写两个大字，但是他的一些行为举止，或者是有倾向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一些细节还是跟正常人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得要自己多上心。 我听你的，我今天走路就把这个耳机摘下来了。 你知道我有朋友之前他们戴耳机不放音乐，第一避免别人跟你搭讪，第二呢就是网上段子说他也避免就是开着耳机听不到旁边发生什么事情。 OK， 嗯，其实现在我觉得在英国他其实做了很多很多防备工作嘛，而且确实比较严谨的。 嗯， 就比如说在地铁里面会看到这个垃圾桶啊，它都是透明袋， 是 透明塑料袋。 英国地铁里面有垃圾桶吗？ 有， 是装垃圾的，但全都是透明袋。 嗯， 为什么呢？就曾经在这个历史上，那个时候还不是透明塑料袋的时候，有垃圾桶的时候，是有很多在里面放炸弹的案件的。 对对， 所以它就全部改成了能看得见的透明的大的塑料袋。对。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现在在一些公共场合，火车站、机场，这警察一旦看见就是比如说有盒子， 嗯， 或者是有行李箱子， 嗯， 都会特别特别谨慎。 嗯， 就他们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曾经有人买了鞋， 嗯， 把鞋盒呢就扔在机场了， 嗯， 就盖着的也没打开，就扔在那儿，然后警察就开始全场通知说，请问是谁的盒子，谁扔在哪儿，什么什么地方，如果是你的快点去认领，如果不是，如果我们你还没有认领的话，我们发现有问题， 嗯， 对，我们一定会逮捕你或怎么样。 我前两天我们办公室斜对面就是一条主干路嘛，大马路， 嗯， 中国城旁边那一块，一辆车停在那一块了， 嗯， 然后呢双黄线大白天呢违章停车嘛，我不知道那哥们干嘛去了，违章停车，很不正常的一个停车，然后就过了一会儿就发现一堆警察围上来了，但是保持着距离，好像警车把路线拦死了。 嗯， 那是那一天是去年的秋天有一天，然后大约是折腾了4个小时吧，然后最后不知道怎么确定了这车没有危险，然后来辆拖车把车给拖走了。 啊， 我发现整个现在自从恐袭开始了以后，就是整个西欧国家对这还是非常敏感的， 是， 对， 非常非常敏感。 因为他这个作战的体系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国家对国家，现在他这种独狼式的袭击，其实哪怕你情报再发达，但是你不知道，你可能知道这个人有趋势去干这些作案的东西的事情， 是， 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干，这个很恐怖。 对，就像那个，就这一次 Westminster 这件事儿也是，这个主犯的话，其实之前警察就盯上他了， 对， 就说他是有倾向的， 是， 只是说就在这么，就像欣赏这个《大话西游》里面一句话说，这个事物还没有变成一个事实，只是一个动机。 对，而且他之前是在外围被调查，没有被放到核心的 list， 因为他只有刑事，也没有恐怖的那个倾向嘛。但是我觉得伦敦的那个整个英国的情报系统在整个世界上还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害怕。有人问过我说，哎，伦敦为啥地铁都没安检，这多容易爆炸呀？我说那你太轻 小看英国警方了。你看那么多年，伦敦爆炸这十年以来十几年吧，十二年多了，没有大的在地铁里面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情报是很先进的，不要太紧张，我觉得。但是个人得有意识。 而且摄像头数量非常多，摄像头的数量非常多。 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我觉得好像我看过一篇文章，据说其实在伦敦街头，其实是你看普通的人，其实他很多就是情报工作人员。 是，真是这样。你看那天他说的威斯米斯特那件事情，就是那个歹徒是被警察，是被那个赶来的警察击毙的。但那赶来警察是个便衣。 没有，其实是某个 是 那个好像是某个 部长的一个保护他的一个 他的保镖。 对，完全发现这东西就是隐于市这种感觉，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呢，在这里生活的人还是不用担心。那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国内的亲人朋友们，也不用为我们担心。 很好， 就是该来玩的哥们们，你还是来玩吧，这地儿挺好的。 这真的很好， 眼瞅夏天，对，夏天来了，可以过来。 对对对，我们这是在给英国做宣传广告。 英国旅游局这个应该给我们发点什么东西。 没错。哎，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James 和圆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的就是关于英国如何在安全方面保护好自己的内容。那我相信呢，生活是美好的，还要继续过下去。那我们也希望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理念，就是安全第一。 对 ，calm down and carry on， 一会儿唱出了句话。 是的。好的，谢谢两位，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多谢， 拜 拜， 拜 拜。本期节目编辑聪明伶俐的金耳，制作音频界的超级奶爸台子。下期节目欢迎继续和我们畅谈英伦。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心在， 真情不变。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家好，我是张旭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篇随笔。时光总会记得那些走过的痕迹，曾经以为你是我此生仰望的天空，